我可以跟在你身后。 在节目中听过很多遍《追光者》，但是对今天晚上点播的朋友而言，它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让一首歌与你有关，让一首歌成为记忆当中难忘的片段，大概就是点歌节目能扮演的这样的角色吧。下面一首歌来自朴树。 在路上的你要走吗？想他，想那野草野花，绝望着 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用你们的离开。我曾经堕入无边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 这首歌很容易想象自己现在开的车已经是在你去往某个山路，行进在去旅行的某个路上，而我们的人生也像是一场旅行。沈世良朋友说，今天我儿子幼儿园毕业了，我们参加他人生第一个毕业典礼时很激动，希望可以送这个小男子汉一首歌，人生第一个毕业的夏天，充满不舍与期待的夏天，我们愿你未来长长的路慢慢的走。 时间没有绝对，直到有另一个人能体会我的感觉。 成永恒的奇迹。 来自鹿晗演唱的《我们的明天》。我们的明天，只要在你的努力，还有你的一种正能量的召唤之下，我相信都会有不一样的变化。一个人的心态真的会决定你的状态。那下面我们的节奏也变一下。 Desapareció. Ya no te creo, ya no te deseo, teo. Solo te veo, solo te deseo, teo. Mira, Sofía, sin tu mirada sigo, sin tu mirada sigo. Dime, Sofía. Sophia， 如果你的英文名字刚好就是他的话，这首歌就好像送给你一样。一年的中间啊，过了一半的时候，大家都会遇到一些情绪的低落啊，还有身心的一个不适感啊，等等等等。这最近也有好多朋友也有这种状态，所以呢，希望这些音乐都能够给你注入一些强心剂。多远都要在一起，我们下半时段继续爱的更久点。 想到你到过的地方和你曾度过的时光，不想错过每一刻，多希望我一直在你身旁。未来何从何去，你快乐我也就没关系，对你我最熟悉，你爱自由我却更爱你。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宁愿换个方式假装还能遥远爱着你，还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你一我的

本次的金蝉脱壳二，史泰龙扮演的越狱专家布雷斯林率领他的越狱团队再闯黑监狱。第二部中中国元素增多，更有黄晓明大秀中国功夫咏春拳。最后再来说足球题材电影《最后一球》，眼下2018俄罗斯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这部俄罗斯电影通过落魄球星尤里与菜鸟球队流星队迎难而上逆风前行的故事，向观众展现了倔强不屈永不低头的足球态度和体育精神。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来到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我都会陪伴你的电台点歌节目《爱得更久点》。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呢，可以登录新浪韩丽微博。下面这首歌叫做《别了》。耳听爱情的年龄，这首歌是今天晚上过生日的小门朋友点播的。 总要学会一个人旅行，有些眼泪只能留给自己擦干净，有些感情不是认真就能有回应，有些故事不会一直有人倾听，就好像忘了为何当初对方一句话轻易就开心，记得当时就连悲伤都觉得甜蜜。爱一个人是那么单纯，可以简单到不需要原因，那么容易就能感动。 这首歌表达了很多熟女啊对于恋爱的态度，还有恋爱的感觉里，已经是对于甜言蜜语大概有了自己的一个判断。我爱你不如在一起，不如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我们永远都会分享和分担。 有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 是一场奇异的旅行，遇见谁都是一个美丽的意外。有愿才会有缘，如果无愿，即使有缘的人也会擦身而过。缘是天意，份是人为，无论缘深缘浅缘长缘短，得到即是造化。用宽容与豁达去对待生命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儿。人生苦短，缘来不易，愿我们都能够好好的珍惜。感谢收听今天晚上的爱的更久点，稍后是不应该还有一份祝福的时间。我们下面来听的是方大同薛凯琪复刻回忆。 好久不见，又来这里这个老店，后来的你喜欢了谁？ 回忆，他不爱我，他离开你，爱回来就回去，在不同的城市努力，偶尔也会想想你。 每天晚上听点歌节目，你大概都有同感，很多歌曲都是被点播来点播去，但是呢，你又会被每个普通人他们在这一刻所需要的那首歌和那份需要表达的情怀而深深的触动。我们都是在这样的城市里每天忙忙碌碌，有时候会显得孤独，可是一想到心中的丰盈还有内心的那些富足，又会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我还是很幸福的。增加你的幸福感，还有你的自信感。2018年的最后一个周四的晚上，感谢收听《爱的更久点》，稍后是男左女右，我继续陪着你喽，一会儿见。